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下天气方面，今天下午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二三近四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西部和北部地区有雷阵雨，偏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当前本市的实时空气质量指数是61，空气质量二级，良。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暴雨预警升级，河南两地启动了防汛一级响应；我国天然气管道全国一张网基本成型；美国多个亚裔团体敦促拜登暂停司法部中国行动计划。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根据河南省气象局的预报，当前到23号的白天，河南省自西向东将会有一次区域性的强降雨天气过程，局地累计的降水量最高或达400毫米。根据当前的防汛抗洪形势和河南省防汛应急预案的有关规定，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自昨天的12点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目前河南省的荥阳市已经启动了防汛一级应急响应，长垣市也启动了城区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再来关注一周财经热点，来关注我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前七个月同比增长20%。证监会下半年五大改革重点出炉，七月份全国商品房销售规模创年内新低，年内新成立基金突破20000亿份等内容。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张玉。张玉你好。 你好主持人。 来跟大家具体点评一下一周财经热点。 好的，财政部19号是发布数据显示呢，前七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137716亿元，同比增长20%。20号证监会召开年终的监管工作会议，透露下半年五大改革重点出炉，其中呢包括为全市场注册制改革打牢坚实基础，坚定不移推进资本市场制度型对外开放，全面深入贯彻零容忍方针，进一步完善市场发展生态，坚决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的持久战等。16号呢，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七月七市城房价数据显示，七月全国商品房销售规模创年内新低，价格涨幅回落，新建商品房住宅价格上涨的城市有51个，七月环比涨幅排名靠前的城市有青岛、海口、银川、无锡等。海口新房、二手房价格的环比涨幅均居70城之首，领涨全国楼市。到19号，年内新成立基金总发行份数已经突破了20000亿份。今年前8月，基金发行的总份额已经有望超过去年的同期，创造了历史新高。权益基金依旧是新发基金的主力军，而债基发行份额同比接近减半。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在 A 股机构化、国际化的大趋势下，随着越来越多的居民存款通过基金等渠道间接入市，市场成交额放大有望成为股市的常态。香港交易所20号宣布呢，推出首支 A 股的期货产品，反映越来越多的国际投资者通过沪港通和深港通进入国内的这个内地市场。20号晚上，国际指数编制公司富时罗素公布了旗舰指数新纳入 A 股是71只。2021年届的这个我国高校毕业生总规模呢，首次是突破了900万人，高达呢909万，创下了历史新高。而从这个应届毕业生期待的行业就业行业来看呢 ，IT、通信、电子、互联网成为毕业生最期待从事的行业，占比超过25%。排在其后的是房地产、建筑业，占10.9%；文化、传媒、娱乐、体育占8.7%；金融业占7.2%。好了，以上就是一周财经热点关注，主持人。 好的，感谢张玉的介绍，再见。 再见。 再来关注，国家能源局、石油天气司等部门呢，在昨天发布了《中国天然气发展报告2021》，显示我国的天然气多元供应体系持续完善，全国一张网基本成型。报告当中表示，我国天然气产供储销体系建设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四大进口战略通道全面建成，国内的管网骨架基本形成，干线管道互联互通基本实现。13五期间累计建成长输管道4.6万千米，全国天然气管道的总里程达到约11万千米。